怎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掉，海誓山盟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外交部长王毅在外交部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宣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论坛开幕式，主持领导人圆桌峰会等相关活动。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为打击大气污染违法行为，北京十个部门协同开展春季大气污染强化执法行动。从4月1号至15号，仅北京环保部门查处固定源大气环境违法问题123起，罚款 259.16 万元，停产限产19家企业。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第七届北京换书大集火热开展。本次活动以图书交换为核心，以阅读活动和资源推介为两翼，以志愿精神贯穿其中，通过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号召全社会关注阅读，走进阅读，分享阅读。房山长阳岭峰四季园、岩村乐活雅苑两个公租房项目将面向京籍无房家庭、新北京人进行专项配租，这是北京第二次实行专项配租。据悉，此次涉及房源约1000套。 长头发映在月光下，你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62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占比超过80%，其中海口、广州、三亚等城市涨幅居前。今天99亚威带你听资讯。日前，11部门联合发文规范食品和药品重大违法犯罪案件信息的通报与发布工作，要求新闻媒体关于食品药品案报道未经核实，不得使用毒、致命、致癌等字样。北京市市长蔡奇日前到通州区蹲点调研，他提出要把副中心建设成让人留恋和向往的美好家园，要深化副中心站规划设计，力争年内开工，要深入思考副中心辐射带动东部地区发展，进而辐射促进廊坊北三线的区域协同发展。人社部近日发布通告，确定44个品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谈判药品范围。通过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查询，可了解到20种国产药品、24种进口药品纳入目录范围。这些药品主要针对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白血病等重大疾病。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在地铁站或美术馆，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以永无止境的坠落，需要音乐取暖。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在下雨音乐奏起的时候，把她送上铁塔，给全世界的人写明信片。像一只鸟，在最高的地方歌声亮亮。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但不能喜欢太多。真像睡眠一样打扰我，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凝结照片的伤口。我喜欢一个阳光照射的角落，但不能喜欢太多。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 这首歌沉寂真的太多，现代人似乎很难接受独处，独自一个人读一本书。有人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网红遍地，读书有什么用呢？其实读书会让人具有吸引力，读书是让你提升的一个途径，大量的阅读会让你通过独立的思考形成一个正确的三观，至少你在灵魂上找到了自己，是一个高贵的人，或者是一个有趣的人。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拥有多么精致完美的面容，走过了多少地方，而在于成就了多少次全新的自己。一位老者曾经这么说过，从现在起让我们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你会发现原来你的人生是如此的光滑浪漫，充满了这样的景色。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的事情。

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陪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深，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三个人从不对等，总有个人必须牺牲，那永恒就等他带你完成。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什么是 VR？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呢，并不容易。如果说一定要简单的去解释它，就是虚拟现实的意思。业内专家也称 VR 在2016年迎来了黄金元年，未来的市场更是不可估量，而它的诞生也重新改变了人类与世界的交互方式，让我们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去探索了这个世界。所以很多的 VR 创业公司呢，也是应运而生。这里是今天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如果你也是虚拟现实创业公司之一，亦或是你对这个行业也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想要在短期内获得成功，实现的路径都是比较棘手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奥嘉科技的 CEO 谭书鸿，一起来听一听他对虚拟现实的了解，以及他公司的发展和创业故事。 FM 九六九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奥嘉科技的 CEO 谭书鸿，今天很荣幸做客九六九老板说节目。我们企业呢是一家以VR 内容研发为核心业务的互联网公司。其实我们公司之前是做手游的，然后呢我是在2015年上半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 Oculus 是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 VR 头显设备。当我们第一次就是体验到这个设备了以后呢，就发现好像我们认知的大门和体验世界的这个大门被打开了。不管是从就是你的视觉角度，还是从你的听觉角度，给你带来的体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种颠覆性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 VR 肯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从接触到认识到喜欢，谭书鸿不仅找到了未来的创业方向，也发现了行业的趋势。但是由于这个行业非常的新，从来没有人给他们任何的借鉴，所以前期的创业过程让他们觉得非常迷茫。谭书鸿同样也在寻找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里。 我们介入 VR 其实是在国内来说是比较早期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不是有太多的可以供你借鉴和参考的案例，那么很多事情呢都是要我们自己去一步步的填这个坑。所以作为一个先驱和一个拓荒者来说，我们需要在反复的趟坑然后走出来，趟坑走出来，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硬件的带给我们的市场的压力，因为当时包括到目前吧 VR 的头显还是没有做到特别的尽善尽美，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我们自己的硬件去做这个游戏的研发。第三个来说呢就是市场，早期的研发者其实因为市场没有打开，就像听众或者是大家对 VR 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做这个东西如何去往市场上卖，卖给谁，就谁来买单，这个市场其实当时都是比较茫然的。 在对谭书鸿的采访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即使探寻虚拟现实的道路非常的坎坷，但他们依然在坚持着。 因为喜欢他，你做很多事情都要趟坑的，我们现在说 VR 在趟坑，你哪怕你去开一家餐馆你还是会趟一个坑，困难不会影响你的信心的，有困难，解决困难才是提高最大信心的方式。 谭书鸿是80后创业者，童年时期呢曾经接触过不同的游戏，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提到红白机和早期的电脑游戏都有自己的情怀和回忆。当然谭书鸿在节目当中也说希望在这个时代也能够创造出更有意义的游戏。 像我们30岁左右的这一代的80后嘛，基本上从小也是伴随着游戏机，从从小的红白机啊，到后来的电脑的游戏啊，早期的电脑游戏啊，到后来的这个 PS 啊，到后来的 Xbox 啊，都是一代代的玩过来的。所以到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做出一个更好的产品，让更多现在的孩子可以去玩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一个非常荣耀，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谭书鸿的团队是非常民主的团队。在采访当中我曾经问到过关于创业公司的工作氛围，他也坦言在创业公司加班是家常便饭，但是这并不是老板的要求，而是同事的自愿选择，因为他们都是一群想要朝着自己梦想前进和追求自己喜欢事物的年轻人。 我们很民主啊，民主是我们创造的源泉嘛，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吧都不会有像现在一个机会这么早期的进入一个行业并且为它去服务去创造它。我们会选择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喜欢 VR， 我们希望做出一个好的产品，我们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东西。那么 OK， 在这个共同的愿景和世界观的这个前提下，加班这种事情不是会作为一个什么硬性条件，而是我们都愿意为这个团队去付出，为我们产品去付出。 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如果你是一家正处于展望成果以及筹集资金和宣传推广阶段的创业公司，如果你没有一个完善的路线和规划图去发展的话，一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竞争激烈之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盲目的尝试，而在接下来的创业奋战期当中，希望你也可以拥有像谭书鸿一样的坚持和初心，也希望正在做虚拟现实开发的朋友们能够在这个行业当中打拼出一片天地。节目的最后也想要送给创业路上的你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相信。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插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星空布满垃圾。心和自己，有时太安静，自己。 个世界都封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扎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晴空布满蓝晴。去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说你的，做你的，跟你走的步伐，随

此刻，唯你相伴。